情报从不错，不敢机会大局，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党。除夕今晚不能犹豫，彷徨刀从剑出也要闯，排除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能把路挡，抗眼寒花冰雪我心照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龙江颂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 Thank you.